阿弥陀佛，啊，各位法师，还有各位居士，今天我们第四次上课，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第一句都没有讲完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前三次上的课已经把真实义品的道理已经讲了好几遍了。讲到三自性的时候就讲了一遍，讲到二无我的时候呢又讲了一遍，二无我里头的普特伽罗无我呢，其实就是讲的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那么二无我里头讲的法无我呢，就是讲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也就是真实义品所要讲的就是法无我。唯识定义的法无我呢，跟别宗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他从名扬案例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这一点来定义法无我。那么上一次又讲了八识的系统呢，也就是从识的观点来解释二无我啊。所以其实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真实义品的道理呢，已经转了好几次了。那么一次一次的话，我们累积呢，慢慢的话讲到后面的时候，各位就会比较容易了解是怎么回事。其实真实义品它就是不停的在告诉你，从名扬案例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这个观念来讲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讲义的第三页啊，第二行，思维了别真如矣，如实了之，有为诸行皆为是心，是为心染故众生染，为心净故众生净。了别真如，我们讲就是唯识真如，他讲的就是一切行唯识事性，就是说这一切有为法它不离识的变现，不离识的变现。所以当我们了知了，上次讲到我们每一个众生就是一个八识的系统，就是一个八识的系统。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事，就是不离这个事。所以思维了别真如矣，我们深入的了解了唯识真如啊，我们应该了解到什么？有为诸行皆为是心，就是这一切有为法，变幻无常的有为法、缘起法呢，只是我们心识的变现啊。我们讲只是一个八识系统，我们就是一个八识系统。那么离开这个事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不是说只有我有阿赖耶识，你没有阿赖耶识，不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一个八识的系统。所以心外，你自己的这个识的系统之外，还是有别的众生的识的系统。但是呢，一切法不离这个识所变现。我所有的一切法不离我的八识所变现，你所有的一切法不离你的八识所变现。所以我们讲说心外无法，就是离开了识没有法的存在。所以说唯识无异，离开了这个识的系统呢，没有另外的境界存在。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经常会感觉到说，我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外面有一个所分别的境，其实呢，这都是事，它一刹那之间它所变现出来的。那么无始至今呢，它法尔如是，事一变现的时候，它一定有能所两个部分，要么不变现，只要一变现，一定有能分别的这一部分， 跟所分别的境这一部分。那么这两个影像出现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感觉到说好像有一个能思维的心跟所分别的境，那这两个是分离的，会有这种感受。但是其实不管是心是境所变现出来的，而显现好像有能所对立，其实只是一念事的变现。所以如是了知，有为诸行皆为是心，知为心染故众生染，为心净故众生净。当一念心显现的时候呢，似乎有能分别所分别的对立，可是我们凡夫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当下了解这只是一念虚妄分别心的显现而已，我们不能了解。因为什么？我们无明，我们有无明在这个地方，无明心所的影响让我们没有办法分别这 一刹那的变现是能所的变现，只是一个新的变现而已。而我们认为有能所的对立，有真实的能分别的心跟真实的所分别的境，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呢，就知道是无明在作用了，这个就是片剂所知。那么呢，当产生了片剂所知的时候呢，这个见分识跟相分识呢又熏回去你的阿赖耶识，因为见分识有无明，所以熏回去又是有无明种子的什么熏到阿赖耶识里头去，所以以后产生出来的见分识还是无明的。那么相分识呢，或者由见分变现，或者相分有自种子熏回去的时候呢，它以后显现的相貌呢又是什么一类兼著相续而转，所以那个施安以后显现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真实的在那边，让你感受到说心外真有那么一座山在那个地方。所以熏习成阿赖耶识里头，这都是变成杂染的种子，有了这样的种子，因缘和合了，它又产生了什么变现，它又现行了，那么又是得到什么杂染的法，那么又是苦果。所以说唯心染故众生染，那么唯心净故众生净呢，如果说释迦牟尼佛不出世的话，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就是唯心染故众生染，就没有办法什么了知这些都是假的心的变现。那么佛从他所证到的证悟的最清净法界等流，安立了名言语言文字的教法跟我们说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听闻佛法，然后呢我们以合乎真理的思想来做思维，然后呢我们可以呢根据他所讲的方法呢这个次第而进修。经过这样的过程呢，一念心升起的时候呢，就能当下了知这只是一念心而已，并没有什么能所的对立，也没有心外的真实的境，也没有真实的心。那么这样的想法是合乎真理的思维，这样熏习你的见分种子，这个时候呢无明不作用，所以呢熏习回去啊，相分种子熏习回去的时候呢，就变成清净的种子啊。但是因为这时候你的第七识还在作用，所以它还是是有杂染的。所以从这个观念来讲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一定有什么本有的清净种子，因为你现在听闻佛法所熏回去的种子，虽然说是清净，是对比于你没有听佛法之前它是清净的，但是它本身因为第七识还在作用，第七识是杂染一，那这样的种子呢它本身还是杂染的，所以它不能变成清净种，完全清净种，所以一定有本有的清净种。那么这种杂染种子呢，以后可以熏习这个本有的清净种呢，使它现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九， 就是讲义的最后一页哈。上次稍微提了一下，那我们这一次把它讲清楚一下哈。那么看到第三个椭圆呢，就是第六意识，啊，分别一传染环境全靠它。我们因为第七世的什么执着第八世见分为我，那么第七世是第六世的根，所以第六世生起来的时候呢，它就是杂染的。那么第六世呢，它又是前五世的分别一，所以前五世生起来的时候呢，它们也是杂染的，所以我们前六世都是杂染的。啊，那么你看左边有听闻佛法。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从他最清净的法界等流，哦，那边有个图写经论，经论下面是佛最清净法界等流，哦，佛根据他所证到的最清净的法界，然后呢他说出了安立了语言文字，说出了教法，那么这个教法跟最清净法界是相等的，所以叫做等流，哦，那么这个教法本身它不是什么，不是佛所证到的最清净法界，他是在最清净法界上面安立了名言的言语语言文字的教法，所以他是什么最清净法界的影像教，哦，他只是一个影像，他并不就是最清净法界。那么呢佛讲的这个法呢，我们称它为生死境清净，哦，生死境清净。那么我们根据佛讲的经论，哦，来学习，哦，听闻佛法，哦，如理思维，哦，法随法行呢，这个呢都叫做得此道清净，就是我们跟着做叫得此道清净，所以听闻佛法是得此道清净，哦，那么听闻佛法以后呢，从经论这个往上看这条线呢，它讲到如理思维，哦，如理作意，熏习戒定慧无漏种子，修习止观，哦，我们经过了如理作意之后呢，我们熏习了戒定慧的无漏的种子呢，说它无漏是说对烦恼讲，就是刚刚讲的，哦，对于杂染的种子来讲它是无漏，但它本身还是有杂染，因为第七世的关系，哦，那么修习止观的时候呢，也是叫得此道清净，沿着这个线上来看呢，它再过来就是本有无漏种子现行，好，引发了本有的无漏种子现行，这个第八世阿赖耶识这边呢，好，它无始以来就熏习了有漏种子，那么呢我们的第八世里头呢可能会有本有的三圣无漏种子，好，那么呢经过这样子的学习佛法，好，不停的修止观，引发了本有无漏种子现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离垢清净了，哎。那么在凡夫阶段，哦，我们讲在凡夫阶段，你看那个第八世上面写了一个自性清净，哦，在凡夫阶段的时候呢，诸法实相并没有离开我们，哦，它还是在的，那经过这样修行以后呢，让诸法实相这个自性清净显现出来，那么叫做离垢清净，所以讲到四种清净，讲到圆成时有四种相貌叫四种清净，好，那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生死境清净，得此道清净，好，离垢清净跟自性清净，好，这四个清净都是圆成时所摄除的，那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条路的话，那我们就是走到什么呢，从这第六世看呢，好，往右边走，不如理作意，熏习生死流转的有漏种子，熏到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头，那么我们就是顺着右边这个循环这样转的话呢，就是继续的流转生死，所以学习佛法是很重要的事情，能够闻法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转染环境的过程里头呢，一定要借着什么呢，亲近善友，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依着这个次第成就。那么亲近善友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 亲近善友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要什么？依法不依人。如果今天这个善友是圣人的话，你可以依止。啊，如果今天这个善友不是圣人，是凡夫的话，啊，家禽位可能好一点。但如果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你不能依止，你只能依止我照着佛所教导的法来讲给你们听，你们可以依止这个法，但是你们不能依止我这个人，因为我是凡夫，凡夫是会变的，凡夫是不清净的，凡夫是不可以相信的，凡夫是不可以依止的，所以要依法不依人。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出在哪里？是崇拜，是崇拜，或者看到法师长相庄严，好，或者看到法师能够说法，好，或者看到法师有各种长处，你看到这一点产生崇拜。但是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他是凡夫的话，不能依止，因为他会变。到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我们的思维只是在什么阶段，我们的思维都停留在暂时思维的阶段，我们都不能深入的了解。所以亲近善友的时候要注意依法不依人。那么第二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事情？听闻佛法的时候要依义不依闻，或者依义不依语。就是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义，佛讲的义理抓住，了解这个义理，不要在这个文字上面下死功夫。有句话讲说，分别名相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困。我们学教的每一次都是被他们用这个话来这个批评一下。这个话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只是在这个文字上面做文章，而不从文字上面去得到这个义理的话，那就是分别名相不自修，那就是入海算沙徒自困。所以学习佛法的时候，重点是你要从这个文了解到说到底他要告诉你什么消息，而不是说我学了以后，哦，这个字怎么讲，这个字怎么分别，然后呢去跟别人讲好像我很有学问，不是这个道理。是要把这些文所告诉你的意义把它领会住。所以说佛法要入心，是从这个意入心，而不是文入心。所以有人念佛学院念了这么久，一碰到境界就倒下去，一碰到境界就转变，为什么？因为义理没有入心。尤其是我们学习佛法，如果你没有静坐的话，你心的功夫不够，指的功夫不够的话，你碰到这个修止心里有点力量的人，你很容易被他转，你很容易被他转，因为他的心力比你强。所以你说学习佛法这么久，怎么突然一下转变了？很容易，为什么？因为佛法没有入心，因为没有了解佛法真正的义理，因为心力不够强。所以听闻佛法的时候要注意，要依义不依闻。那么如理思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如理思维注意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这了义怎么解释？不了义怎么解释？那这有两种解释， 一种了义就是说讲得很清楚，他把每一个名词定义得很清楚，然后呢把每一个道理讲解得很清楚，这是了义。好，那么略说那么就是不了义，好，不能把这个义讲得很清楚就是不了义，这是一种讲法。那么另外一种了义不了义的讲法呢，就是说了义讲的是你让能不能让你解脱，能不能让你什么成佛。那不了义就是跟这个了义比起来啊，他不能达到你的目的的，比如他只劝你为善啊，这是不了义啊，劝你解脱了义。但是呢他劝你说由为善而解脱的话呢，这也算了义啊。所以如理思维的时候呢，你要分辨要什么，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其实我们在思会的时候他要求你的是什么，独一尽处专精思维，独一尽处专精思维，就是在你如理思维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的时候呢，你要独处，你要集中什么，集中你的心力专精思维，把你所学习的佛法这时候你要什么呢，把一些淘汰掉，你要抓住能够让你解脱的义。你是修声闻圣的，你要把人无我的义了解，然后用简单的语文能够让你很快的融入这个义中，然后有时候思维的时候呢，你要停在这个义上面。好，那么修大圣的，你对于法无我的义要能够融会贯通，所以如理思维的时候呢，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但是要注意这边有一点哈，下面讲法随法行的时候我这边再讲一下哈。在修止观的时候，不论是修止跟修观都不是散乱心，都不是散乱心。我们讲修止的时候，心一静性，心专注在一个境界上面，心一静性，好，我们说这是专注。但是我们刚刚讲你在修观的时候，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专精思维也是心在一个什么法义上面思维，不是从这边跑到那边啊，这边想一想那边跑一跑，不是，他是在一个什么人无我的道理或者法无我的道理上面专精的思维，这是你的所缘境。所以在你思会的时候，你要慢慢慢慢的淘汰掉，然后呢心集中在这个意义上面，人无我或者法无我的意义上面，都是专精的，而不是散乱心。有时候我们会误会以为观就是在什么是有分别，所以它是什么散乱的。那么止是无分别，它是什么？是专一的，不是。修止修观都是专一的。我们散乱心根本就不是在修观。所以在看听法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思维佛法的时候，最好先静坐一下，让你的心静下来以后，再去好好的思维。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要教你静坐，静坐当你能够坐久一点，就是说有时候思维到一半的时候你这时候要起来，那这个前功尽弃，你必须要通过去。所以这时候要专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要继续下去，所以呢你的心力要够强。所以要训练各位的静坐，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学习的人呢，自己要给自己这个功课，让你的心力增强，你才能专精思维，不会思维到一半心散了，思维不下去。经过这样的训练，你专精思维以后呢，你对法义的深入度才够，才能够入心，这个义才能入心，才能产生力量。要不然学了很多但是散散乱乱的， 产生不了什么力量，产生不了什么力量。所以把它分开，散乱心、专注心，专注心里头有休止跟休观，这样子。那么法随法行呢，要注意什么？法随法行要注意的是依智不依事，依智不依事，就是在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你在禅定当中，你的心力集中了以后，你思维法意的时候呢，你成就的时候呢，先有法住智，先有法住智，它不是真实智，也不是涅槃智，真实智就是涅槃智，是法住智，有语言文字的佛法你得到的智慧，你要依着这个智慧来什么？来修止观，而不依事，不是依着杂染的事，别人告诉你的一些方法，不依这个，要依着佛讲的法，佛菩萨讲的法，依着这个法来修行，而成就自己的法住智，然后依着法住智来修止观。所以呢，佛法是要学的，不管是戒、是定、是慧，都要学习的。我们经常会误会，听到有人讲由定发慧，由定发慧，以为定成就了就能发慧，不是的，定成就了不能发慧，但是呢，定成就了能够为慧发起来的依止。所以讲说定能发慧，是说它能为智慧发起来的依止，而不是说它是慧的清音源，它是慧的增上源。但是在我们心静的时候，比如说你静坐到了一个程度，你有类似禅定的经验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镜像出现，一些境界出现，是有一点点相似于什么智慧的状态，会有一些这些状态出现，但这个不是智慧，可是呢，比世间的人来讲呢，是要什么清净一点，是要有智慧一点，但是跟圣人比起来差很多。可是呢，因为我们时常在散乱心的阶段，很少尝到禅定的滋味，所以我们到了禅定有一些境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智慧突然发出来了，就会误会这种境界就是什么智慧的境界，而起增上慢，认为自己得大智慧了，不是这样子。所以学教要学得清楚，就是在教里头经里头、论里头，他跟你讲得很清楚，什么是，什么不是，你要用什么经论来检验你自己当时的境界。之前就学清楚，等到撞境界出来的时候，马上能够检验，不会出错，这个很重要。修行人最怕就是什么增上慢出现，增上慢一出现以后，后面就很可怕了。你以为自己证了什么的境界，以为自己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以为自己开悟了，但是没有，然后又去给人受记，又是去跟别人去教导，然后又跟别人说你证了什么，给别人说你是极果极果，好犯大妄语。那如果了解自己是不了解是的话，讲属于真上慢，罪还轻一点。那如果又跟什么杂染相应，跟贪相应的话，那么就是大妄语。那大妄语是决定是地狱罪，决定是地狱罪。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事情，在每一个阶段你要注意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有染环境的过程呢，我们就是说转世成智了，转世成智了。 所以了别真如他告诉我们什么消息，就是转世成智。所以七种真如的前三种真如就是大圣修行的一个次第，由流转真如告诉我们生死流转是由什么刹那刹那的生灭累积成一期生命的生灭，而累积成从无始以来的生灭，而由这个大期生灭我们了知我们是可以处理的。那么第二个他告诉你实相真如，就是告诉你生死的真相是什么，告诉你生死的真相是什么。那么第三个了别真如呢，他就告诉你一切行为是事心，只是你的阿赖耶识而已，只是你的识的系统而已。你把阿赖耶识清干净了你就清净了，阿赖耶识不清净就是杂染。好，所以唯心染故众生染，这个心强调两个地方，一个你的阿赖耶识，你阿赖耶识里头种子全部清净了心就净了，里头种子没有清净就是染，也就是杂染。第二个强调第六识，因为修行转染成净是靠第六识。各位会听到有经常讲一念清净一念佛，你第六识去思维，照着佛教导的正法去思维，你就熏习清净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所以一念清净，你一念的这样子的思维跟佛教导的佛法相应的这样去思维，它就在阿赖耶识里熏了一颗清净的种子，那这个种子就可以帮助你以后成佛。所以呢，一念清净一念佛这样解释好一点。好，不是说你现在一念清净就成佛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呢，如果你听我师父上课讲，他经常会讲一个你不分别就没有事啊，你不分别就没有事。可是你会想，我不分别真的没有事吗？老虎来了，我不分别，我站在那边什么都不分别，老虎来帮我吃了，我就没事了吗？你不分别老虎还是在的。所以讲不分别就没有事意思是什么，是讲第六识的境界，不是第八识的境界。你第六识不分别，你第八识的老虎还在。那么第六识讲不分别没有事是什么，就是你第六识不去分别杂染的事情，就不会有杂染的这些分别出现，就没事，就没有杂染这些事，你就熏习清净的东西在阿赖耶识里头。所以呢，心的染净还是强调在第六识，由第六识的功用转染成净。那么结果是在第八识，第八识的种子清掉，但是那个根还在第七识，因为第七识呢一直指第八识见分为我，所以一定要什么克服第七识直第八识见分为我的这个力量，你要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才可能啊本有的无漏种子现行。所以修行很重要，从第六识修行很重要。那修行的力量要能够克服第七识，修行的结果要看第八识的种子清掉没有。所以佛看我们啊，圣人看我们跟我们看不一样，我们看人看表象，我们看人看长得怎么样，佛看不是这样子，佛看我们是看你的善根，你阿赖耶识里头培养了多少清净的种子。你需要什么样的教导，他就依照你的清净度来教导你。那我们没有办法啊，像我这种凡夫没有办法跟各位讲法，就是散弹枪打鸟，讲一讲大家熏一熏，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依照各位的程度啊，给各位特别的教导。那这个是什么？圣人专有的什么力量？所以佛要讲法或者圣人要讲法的时候， 都要观察你的善根、你的种子、你的心，哎，要观察这四个条件，然后才跟你讲法。好，那我们讲了前三个真如的话呢，现在讲第四个真如，安立真如。第三页，四者安立真如，为我所说诸苦甚利。安立真如是呢七真如中第四种的真如，好，也就是四圣地中的苦地，为我所说诸苦甚利。在佛遗教经里头呢，有这么一段话，阿耨罗陀白佛言：世尊，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意。月可以把它变成热的，太阳可以把它冷却下来，用神通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那么日月可以改变冷热呢，表示有为诸行是无常变异的，是可以变异的。但是呢，佛说四谛不可令异，意思就是什么？四谛是真理，它反而如是，是不可改变的，它就是真如。那么为什么说苦地叫安立真如呢？我们要知道佛所证的境界，刚刚讲过，佛所证的境界，这个真理是不可说的，是没有言语在上面的。但是佛不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有这个解脱的境界。那我们不知道，就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呢，佛必须呢，从他证的境界安立语言文字来教导我们。但是苦集灭道四谛，这都是佛讲的，那是应该四个都叫做安立真如，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只有苦谛要叫他安立真如，极地就叫邪行真如了呢？就不叫安立真如了。那么这是有道理的。怎么讲呢？佛在鹿野苑，好，第一次为焦成如等五比丘说四谛法门，所证的真理是离言的。为了众生因为学习而能获得解脱呢，佛就用众生使用的语言来说明佛所证的真理，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这叫做安立。那么安立呢，在我们这个世界是用语言文字来安立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耳聪目明嘛，所以呢用语言文字来安立我们比较容易了解。那么他方世界的时候呢，就用香、用光明来安立的。那么在安立苦集灭道四谛人之中呢，苦谛是排在最前面的，假名安立苦谛是排在最前面的，所以呢以苦谛叫他安立真如。四谛里就以苦谛给他这个安立真如的名字。但是你会说，那为什么要给他名字叫安立真如呢？好，他也可以叫杂染真如呢，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安立真如呢？为什么要提安立这两个字呢？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跟我们跟佛学习佛法，学习的还是语言文字。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并不就是我们所要证入的诸法实相，它只是影像教而已。它只是什么？指着月亮的那个手指头，它不是月亮。你顺着手指头去看月，那个方向去看，可以看到月亮，但是手指头本身不是月亮。所以叫它安立真如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你学习的现在的佛法只是指着月亮的那根手指头而已， 你不要把它当作什么月亮了，不要把它当作月亮了，好像学一学佛法就够了，可以跟人讲，上研讨班讨论一下，哦，讨论得很过瘾就可以了。哦，上了佛学院学习了佛法，出去跟人讲当大法师就可以了，不是，这只是安利而已，这只是手指头而已，不要得到手指头就满足了。佛要我们看到的是月亮，不是这个手指头，所以提醒说这是叫做安利真如，就是提醒我们这只是假名安利的，你不要执着在上面。好，这是第一个安利的解释。那么第二个解释呢，苦地由极地所安利故。那么这个安利就是建立的意思了。苦地是果，极地是苦地的因。我们造作了恶因、苦因，就会得到什么？苦果。所以造了极地的因，就会得到苦地的果。所以呢，由造了极地的因，建立了苦地，以后得到苦地的果，就什么？建立了苦地。所以呢，说极地安立了苦地。从这一个观点讲说，啊，苦地由极地所安立故，啊。那么佛为什么要讲苦地呢？是欲令知故，为有情说。啊，后面化故叫病，就是苦呢，苦地呢，它就是病。佛说苦地是要让我们知道生死流转就是苦，然后呢，让我们想要出离这个苦，就好像有人生病了一样。好，生病的人不知道自己生病了，在生死流转中呢，哎，认为很快乐，多赚钱，拼事业，有钱就快乐，可以去什么买很多乐具、资具，让自己快乐。不知道自己生是在病中，那么呢，佛跟我们讲，这个世间是苦。把这个苦的相貌跟我们讲，就是呢把病的相貌跟我们这些病人讲，然后呢我们观察自己一下，说哦，的确是我有这些症状啊，知道说我是病的，我有这些病症啊，我是病的。他讲苦地呢，你去观察，就说哦，的确这世间是苦的，我是在苦中。所以为了让我们知道呢，所以为我们讲苦地。那么佛为焦成如等五比丘说法的时候呢，有三转法轮，三转四地法门。第一转是示转，示转，示就是显示的意思，显示苦地的相貌。转呢，是说从此到彼，从佛这边到五比丘那边去。佛证入了什么？诸法实相，最清净法界。佛知道什么是圣地，那是五比丘不知道。所以佛用语言文字安利了以后呢，跟五比丘讲法以后呢，五比丘也能够了知是圣地。所以呢，从佛这边转到了五比丘那边去，这个就是转。那么四转就是佛跟五比丘讲什么呢？讲这四圣地的相貌是什么样，叫做四转。那么苦地的相貌是什么呢？四转讲说是逼迫性。苦地就是逼迫性。在我们论中，瑜伽师地论里头呢，他用毒热慵来说明我们的生命体是苦，是逼迫性。慵啊，就是我们讲的疮啊，好，慵疮，好，又称疖子。这个慵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热毒不散，积聚在我们身上呢，然后产生了这个疮，叫做毒热慵。我听我师父讲了这个毒热慵的例子以后，我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 我才是了解到原来我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是个疮啊。那我怎么能够不处理呢？所以那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就睡不着觉。那么毒热用的热是什么？就是比喻烦恼。烦恼能够让我们的心呢不寂静，能够扰乱我们的心，让我们产生热恼。所以呢，这个热呢就比喻烦恼。那么为什么叫做毒热？用这个毒又表示什么呢？毒比喻这个烦恼能够障碍我们智慧的升起，能够强害我们的慧命，所以叫做毒。有了这些烦恼，我们就没有办法产生智慧，所以我们的慧命就被强害了。你说它毒不毒？可是我们对于这个毒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生病了，知道马上要去看医生，要去医院看医生，要找人治病。我们的慧命被强害了，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慧命，就只有在什么黑暗中永久的生存下去，流转下去。有了慧命，你才能从黑暗中出来。而我们对于生命跟慧命的计较是什么？我上次讲理想跟现实，我们总是趋向于现实的那一边。我们没有饭吃会饿，但是我们在生死中流转没有关系，不觉得怎么样。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我上次跟这位法师讲，师父师父，什么叫师父啊？师给你慧命，父养你生命。一个法师要剃度弟子的时候，你做他师父啊，你有两件事情，你不但要给他吃得住的，要养他的生命，你还要给他慧命。你要做他的老师，你要给他慧命。我们叫法师，我们不叫法父，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教导各位学习慧命，而得到慧命。所以有时候要衡量一下生命慧命，衡量一下，平衡一下。我不敢要各位说放弃生命去追求慧命，我不敢说这个话。但是你要衡量一下，是不是稍微多拿出一点你的时间去投资在慧命这一方面，少投资在生命这边一点。毒热庸，庸呢就是这个无蕴，我们的这个无蕴生命体是烦恼形成的，我刚刚讲这个就是庸。其实庸还是什么意思？庸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头一堆烦恼种子，对，所以呢，阿赖耶识也就是这个毒热庸，不把阿赖耶识清光，就是一个疮，就是一个毒热庸。那么这个庸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小心碰到它，或者不小心拿一个热的东西碰到这个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痛，很疼痛。这个比喻呢，比喻苦苦。佛讲法的时候呢，在讲苦地的时候，多提这个苦苦，是因为是说，我们的确碰到苦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苦。 所以呢，多跟你讲，啊，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哎，你会觉得苦。那么跟你讲到乐坏苦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太觉得了。所以佛在讲法的时候，讲苦谛的时候，经常强调苦苦。那么坏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痈疮啊，你拿那个凉的东西给它涂一下，哦，它本来热的胀痛嘛，你拿那个凉的东西稍微涂一下，哎，它就有点舒服，有点舒服的感觉，就是乐受。好，这个是坏苦。为什么？因为这种乐受是相对性的，因为你本来很苦，或者本来不苦不乐，你现在稍微涂一个东西上去，让它舒服一点。所以这个东西它会变化的，它是相对性的东西，不是长久，不是永恒的，所以它会坏掉，会变坏的，所以叫坏苦。那我们没有苦苦也没有坏苦的时候呢，就是不苦不乐受的时候，那么这就是行苦。因为什么？这个疮本身就是热毒所造成的，所以这个疮的本身自性就是苦，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就是烦恼造成的，所以阿赖耶识本身就是苦。所以说苦是逼迫性的，它相续不断的存在，逼迫我们在生死中流转，所以苦是逼迫性的。毒热痈，好，这是四转告诉我们苦的相貌是什么。那么第二转呢是劝转，告诉你苦的相貌，说哎你病了，然后下面就是你也同意你病了，那么佛第二转就要转什么，他要劝无比丘什么，你要修行，你要知道，知道病了，观察，跟你讲苦的相貌，你去观察，你知道你病了，你才会去什么治病。所以呢汝当知，你听闻了苦的形象，你要去观察，深入的观察思维，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体就是苦？哦，你用这三种苦的相貌，其实生命就是一味苦相，而有四三种相貌显现，好像有苦乐、不苦不乐三种相貌显现，其实因为它自性就是苦，所以它只有一味苦相。所以你从这边常常思维、常常思维的话呢，你就容易什么，想要从生死中脱离出来。出离心就容易升起来，要不然是不容易升起出离心的。那么第三转呢是正转，我已知。佛跟无比丘说明说，你不要怀疑我跟你讲的这个圣谛。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苦谛是苦，用自己的经验来增加说法者的信心。如果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哎，我不知道这回事情，我自己并不没有得到，那不足以说服你。那佛跟无比丘说，我已经证知这件事情了，我已经知道苦谛了，哎，所以呢，无比丘能够对他升起信心。啊，不过呢，还是注意这件事情，这是佛世的时候的事情，而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的时候 ，OK。我们的戒律里头有一条啊，我今天跟各位讲戒律，南无阿弥陀佛。是我有犯一个过失，但是呢，为了各位了知呢，我必须要讲。就是我们有一个戒律，就是如果我今天证入圣道了，或者我得到了过人法，我得到出禅了，或者我成就禅定了。我不能够向没有受大戒的人说这件事情，即使我真的得到了，我不能向没有受大戒的人说。我可以跟这位比丘说，或者这位比丘尼说，但是呢，不能对没有受大戒的人说我们有这条戒律。啊，如果说你说的话呢，那就有犯戒了。但是你要知道，圣人是不会犯戒的。 圣人是不会去破坏佛所制定的戒法的。那么自制一条戒干什么？他既然不会犯戒，为什么要说你是圣人，你不可以去对别人讲这些话？所以设定这条戒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末法时代，怕有人到外面跟居士说我证了，我证圣道了，你们来跟我学。如果他这么说，他就没有证圣道。从这个道理你们了解了，如果他有跟有人跟你讲说他证圣道了，他就是没有证圣道，因为证圣道的人不会说，得禅定的人不会说。如果我跟你说我得初禅了，我就是没有得。真正有修有证的人，他不讲这些话，因为佛有制定这一条，保护末法众生不受什么邪师的诱惑。所以你如果在外面听到人说他证了，他又在这个又是阿罗汉，那个又怎么样，他给他受记这些，就小心一点，就要小心了。所以正转是在佛事的时候佛讲的，那么我们末法时代大家要小心一点。那么这就是安离真如，就是苦地。那么下面讲的第五个邪行真如，为我所说诸极圣地，这是呢七真如里头的第五种的邪行真如。邪行真如呢就是极地，就是极圣地。那么邪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苦因，苦因就是什么，苦是杂染，所以呢苦的因也是杂染的，就是说我们这一切行为都是属于杂染行，都是由无明愚痴见烦恼跟贪跟嗔的爱烦恼所引发的行为。那么呢这些行为呢，杂染的行为以后必然要什么得到苦果，杂染的果，所以呢叫它邪行真如。所以邪行真如是因，安立真如是果。邪行真如是苦因，安立真如是苦果。所以呢欲令断故为有情说，就是这个病因啊，极地就是病因，跟你说病因就是要你去什么断除这个病的因，病的因。所以佛为众生说极地，是要众生了解啊苦的因是什么，那你不造苦的因以后就不会得苦果。那么呢以后就没有苦果，你造了苦因，你想不受苦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希望有情能够断掉这个什么病因，以后就不会生病，所以希望各位断掉什么苦因，就不会得苦果。佛说法是有分寸，他不跟你说你有苦我带你受苦，你的苦都给我，你们不要受苦，我带你受苦。他不这么说，因为没有办法带你受苦，你是一个八识系统，佛也是一个系统，他怎么能带你受苦呢？所以他没有办法带我们受苦。所以他跟你说病因是什么，你自己去把病因断掉。那你说那大乘经里头不是有很多地方都说佛要带我们受苦吗？那是方便说，是表示佛菩萨的慈悲，他的慈悲已经到说他愿意代替你受苦，但是呢有心带你受苦，但是做不到，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事的系统，一定要靠你自己的力量来什么断烦恼断苦因。所以表示慈悲故，佛菩萨愿意带我们受苦，讲这些都是慈悲的原因，表示佛菩萨的慈悲已经到了什么至极的阶段，而他是什么没有办法真正带我们受苦的。 那么呢，三转法轮，四转吉的相貌是什么？我说吉的相貌是招感性，就是吉利是苦因，它能招感是苦果，就像病因一样，有了病因就会生病，能够招染病，种下苦因必然会招感到苦果，所以吉利是招感性，是它的相貌。劝转乳音断，我说你要治这个病，你现在有病了，你要治这个病要什么？把病因去掉，得到苦果是没有办法丢弃苦果的。你说我现在苦了，我想要不受，没有办法，已经在受了，没有办法断掉了啊。但是你可以断掉苦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造苦因，以后就不会招感苦果了。所以阿罗汉弟子啊，声闻弟子，他们证了阿罗汉以后，还要什么？这一生还要把这个报受完，然后再入涅槃。以前造的苦因，现在还要受到这个苦果，要痛还是会痛。好，那么第三转正转我已断，佛说明，他已经断除了苦因。已经断除了苦因，他已经证到了真理，得到了大智慧，已经把苦因都断除了。这个是邪行真如，就是极地。那么第六个呢，清净真如，为我所说诸灭圣地，就是灭地，也就是诸法的极灭相。那么灭地的本身它就是真如，所以它是清净真如。凡夫修行远离杂染以后，显现了清净的真实相，所以叫做清净真如，也就是离垢真如。我们刚刚讲前面讲到四种清净里头的离垢清净。欲令正故未有情说，它就是病灭。那我说你现在生病了，我也把你的病因告诉你了，那么我告诉你说你病灭掉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快乐，是什么样的境界，引导你到那个地方去，那么你就愿意去了。就像讲极乐世界，要引导你去极乐世界，要讲极乐世界的什么各种庄严，然后你就愿意去。所以欲令正故为有情说，把病欲全的相貌呢跟有情说，让众生的心理升起向往，说原来病好是这么的快乐，那我要什么，要把它灭掉。所以呢，欲令正故为有情说，希望有情可以经验，这个正是可经验的。如果说佛跟我们讲法说了一大堆然后说抱歉你不能证，那讲法都没用了，对不对？就跟空中楼阁一样，没有意义。所以说灭地的相貌是可证性，它是可以经验的，是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这个苦病是的确可以灭除，苦集灭了以后呢，现出的极灭就是灭地。那么劝转汝当证，既然是可以验证病灭的清净呢，佛就劝众生，无比丘应该去得到这种清净，你应该去证到这种清净。正转我已证，佛用他自己的经验告诉无比丘说，这是真实的，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什么极灭了，我已经证到了极灭了。那么这是第六个清净真如。那么第七个正行真如，为我所说诸道圣地，这个是道地。正行真如呢，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呢，就是佛为众生安立的妙正法教，最清净法界等流的影像教，因为符合真理，所以说它是正行真如。这个就像是什么呢？佛给我们开的药方。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学习了佛法以后呢，照着佛法去修行，就能够证悟真理，这也是正行真如。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服药了，佛开了药方，我们服药，就是道地。欲令修故未有情说，它是良药， 知道自己病，也知道了病因，并且知道病灭除了以后是多么的好。这个时候呢，佛就开出了药方，那我们就照着这个药方呢来服药来治病，我们众生就照着佛教导的方法来修行，就可以呢灭除这个苦。第一转世转可修性，道地的相貌就是可修性，是众生可以得到的。修正行是符合真理的，正行真如呢对于邪行是有对治性的。我们长久在这个生死中流转了，已经习惯于杂染行了，那么你刚刚开始学习正行的时候一定会不太习惯。就像这个车子是往一个方向开，已经开动了，你要把车停下来是要花一段时间的，然后呢把车子呢调转方向又要花一个力量。那我们已经习惯于杂染行了，现在要变成正行要修行的话呢是不容易的。可修性，修就是什么改正的意思，本来我们的方向是向生死流转，现在呢要把方向改变，什么逆向而行，逆生死流转，所以要回转一个方向，回转到涅槃的方向去，就是可修性，要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从杂染行呢修正成清净行。刚开始不习惯没有关系，你坚持一下，比如说晚上不吃饭这件事情刚开始是有点困难，你刚开始晚上不吃饭会有点困难，但是呢如果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习惯晚上不吃饭了。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各位可能因为上班的关系可能是比较需要，我自己分析过晚上吃东西这件事情，我吃东西下去以后我所要花的能量去消化这些东西，从这些东西得到的营养来滋养我的身体，这两股力量比起来可能我要消化花的力量还多一点，我从这些食品得到的营养可能还少一点，所以实际上这些食品进来以后对我的身体并没有帮助，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当然各位的生活不一样，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但是呢在这一方面还是注意一下我们的食品方面，注意一下它的品质，然后呢注意一下什么，不要吃太多，不要认为说营养吃越多越好。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服用了过多的毒素，我们所谓的健康食品，我们服用了进去以后我们身体要把它排掉，要花很大的力量把它排出去，进来容易出去难，塑化剂进来容易要排出难，他说喝水喝三天就排掉了，可能排掉很多，但是呢还是有部分会留在你的身体里头，就跟治病一样，你去看医生他找到你的病给你吃药，一吃下去药很有效，可是好像过一阵子药就没有效，用就不大了，抗生素也是一样，所以抗生素给你一次一定要吃完7天，不能说吃3天病症好像消失了就不吃，因为后面的4天更重要，投下去药的时候3天可能那个症状就把你压服了，可是病根没有断，你后面4天抗生素是什么把你的病根什么整个消除掉，可是你感觉不到，因为前三天的有病症出现，后面的那个病在那边呢你感受不到。同样的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有毒在你身体里头要排，刚开始很多，但是呢后来你就感觉不到，好像没有进展，但是要持之以恒。修行也是一样，刚开始修行好像很有效，我那天跟一个居士讲，我让你去静坐，刚开始你觉得很有意思，静坐这个做得好，怎么样，下次再来3天，下次给你一个礼拜，再来给你一个月，然后给你49天，告诉你以后的话你连坐都不想去坐， 一要静坐就找机会啊，我去厨房帮忙，我去大寮帮忙。哎，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好的不得了吗？后来怎么都是发心发到大寮去了？因为刚开始你会觉得很有效，后来你觉得没虚心，你的心静下来也是一样。刚开始好像静得很快，哎，去参加什么马哈系或怎么样，走走走，哎，静得很快，哇，好得不得了。后面你要持续，因为什么？后面才是难对治的什么烦恼，它细，前面对治是粗的烦恼，所以你感觉到说好快，一下就把它压服了，因为粗烦恼你感受得到，细烦恼你感受不到。所以我们要成圣人，一大阿僧祇劫就成圣人了。从圣人要成佛，两大阿僧祇劫。第二大阿僧祇劫从是初地到什么七地、八地，从八地到佛，八地的时候那个杂染已经不现行了。可是从八地要佛，那么一点点维系的烦恼，要一大阿僧祇劫把它解决。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维系的烦恼才是真正难解决的烦恼，所以一定要能够持续，要有什么有信心做下去，不要认为做一做好像没有效，不是没有效，是你感受不到，前面有效是你感受得到，因为粗，后面细的时候你感受不到。如果你能持续，你的心再静下来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了，你就可以感受到了。所以要持续，持之以恒。出家容易，剃头一下很简单，持续下去难，狠狠心头就剃了吧，但是要持续下去很难，后面碰到更多的什么障碍，所以持续下去是很难的。上文是那个居士讲说，出了家以后更忙，出了家以后更忙，不出家就不忙吗？不出家就不忙吗？出了家以后你在忙什么？啊，在家你在忙什么？这两个不太一样嘛。第二个，我刚刚讲，咬一咬牙剃了，我跟你讲，咬一咬牙剃了还不容易。你真的敢咬牙一下剃下去，这个力量熏习在你阿赖耶识里头，这就是一个出离的力量。你敢放弃世间的走这条路，这条路就是什么淡泊无味嘛，好吃的又不能吃，漂亮的不能穿，对不对？玩又不看电影又不可以，好 Lady Gaga 来了也不能去听，是不是？全部都没有什么，就是在每天在这边做这些事情，明摆的一条是淡泊的路，要走你要下决心的，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我都劝别人，你做一个表，把出家的好处写下来，把不出家的好处写下来，然后你来对照，你多思维一下，你最后看你怎么选择。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大家都很聪明呢、啊。出家以后都忙，那我们都不要出家，那就僧种就断了嘛。那以后谁来讲经说法呢？是不是？所以你讲，出家更忙没有关系，我出家，但是我不忙，我不要跟着他们起舞嘛。如果我们出家人，大家有这个觉悟。我们出家以后不要去忙这些生事，我们好好修行就转变了嘛。是不是？那么出家人就不忙了，不忙在世间的事情上面，就忙着在修行了嘛，在什么转染成净嘛，转世成智嘛，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嘛，对不对？就出家忙，出家本来应该忙，应该忙什么转染成净的事情，不应该去忙什么，不应该去忙这些现在的这些所谓的佛事， 那因为众生有因缘，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啊。像法云寺，我们一年有做一次法会，就这么回报各位对法云寺的支持。累不累？忙不忙？当然忙，当然累。但是呢，要回报的众生给我们的支持嘛，这应该要做，对不对？但是不能天天做，不能经常做，所以一年做一次。那你到了神通，你说忙，总是要吃饭吧？总不能说出家以后就聘请别人来做饭嘛，对不对？我们出家人在一起总是要做饭嘛，哎，你要住吧，对不对？房子要清吧，哎，大殿要扫吧，总不是佛菩萨自己下来扫吧？是不是？那你当然要做这些事情啦，因为什么？你要生存在那个地方，你要什么？要吃嘛，要住嘛，所以你要做饭啊，要不然谁做给你吃呢？谁帮你清房间呢？总不能说出家了以后比大爷还要快乐啊，对不对？有吃的，住也不必清理，什么都不用做，那干什么呢？那不是废物吗？对，所以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但是做完这些事情以后，我们把时间拿来比较的话，还是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什么修行。难不是没有时间，难在什么地方？我给你时间你受不了。难在这个地方，我给你时间你受不了。不信，我做住持做了六年，看太多了，每一位居士来之前都是信誓旦旦，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来了住不了三个天，最多三个礼拜，我一定要让他去道士城的超级市场逛一逛。为什么？受不了。再下去他要发火了，他跟我讲话已经不对了。为什么？憋到那边，忍到那边，他受不了。因为平常在这边是一个散乱的境界，等到山上去没有人跟他讲话，大家在那边用功，他受不了啊，他自己没办法调啊，所以他就要开始挑我们的毛病了，对不对？那挑毛病的时候我要观察他啊，开始他就跟我讲了，这个法师又不对，那个法师也不对，你们这个也不对，那个讲的也不对，什么都不对。好，那我就知道了。好，没有关系，你去逛逛超级市场就对了，对吧？超级市场逛回来就对了嘛，然后呢舒服了嘛，杂染一下嘛，是不是？啊，各位现在笑，我比喻一下，各位要哭，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蛆吧？蛆在大便里头，你知道吗？你把蛆拿到清水里头放，蛆非死不可。为什么？因为它吃大便嘛，这是它生存的环境嘛。你说清净，清水清净，你给它放到里头，它还受不了，它要死的。所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看看它不行了，拿那个粪水啊，轻一点的，给它点一点，哦，它又好一点。然后他慢慢慢慢慢慢他习惯一点了，你那个水加多一点，粪少一点，再给他点一点，然后慢慢慢最后转成清水，他可以接受，就这样子啊。我讲不是讲各位，我是啊，脏得很嘞，哎，碰到我师父慈悲，愿意调理我，哎，没事派我到那边工作一下，对吧？派我出去开车办个事情，我当时还想，我要修行了，你怎么老派我做事？不是，他看我不行了，讲话不对了，就派我出去办个事情，出去，然后我出去开个车办事情，就顺便吃点冰激凌，对不对？然后去素食馆吃一个，哎，然后回来好多了，就这样慢慢调过来的啊。所以没有天生的圣人，我们都是这一条路，从杂染要到清净，慢慢慢慢的调过来。所以呢，我不要求各位快，但是各位你要稍微加强一点点，好不好？多抽一点的时间跟清净相会，哎，多加一点水，好，多加一点水，让自己清净一点，好不好？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之前提到那个 总为人论，爱为所论。然后这个当杂染的种子很多的时候，请问该怎么办？因为你说这个杂染的种子也会去滋润到那个其他的那个，阿赖耶识其他的种子。那当这个杂染的种子熏习很多以后，它的力量会起来。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去那个对峙？ 总为能润，爱为所总为所润，爱为能润。就是说，如果我们贪爱现行的时候呢，他熏回阿赖耶识里头的时候，他不只是熏习了自己本身的种子，同时他还呢影响其他的种子，让他们呢成熟，增长其他种子的杂染的力量，让他们成熟。所以只要我们的心跟杂染相应的时候呢，就对于我们阿赖耶识里所有的杂染种子呢，都产生一种什么增上的力量，使他们往成熟的路上走。那我们怎么办呢？很简单嘛，清净善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就是你把你的时间多用在闻法上面，现阶段多用在听闻佛法上面，然后呢照着佛教导的方法，好，这个道理去思维。一开始没有很专心，好，没有关系，你就是多听，听了以后呢想一想。我看各位可能在研讨一些师弟论的时候，可能大部分就是在我们讲就是消文吧，比较多啊。我讲讲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是怎么学习。我师父上课我听一遍，对不对？我有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呢上完课到吃中饭，上课上到十点钟，上完课到吃中饭之中间，我回去把录音机开始放，然后开始写抄写。好，当然字就会写得很难看。那么一段一段抄写，抄写完一段以后，我就去思维它的意义。思维完以后，我就用我自己的语言文字把它写出来，把那一段意义写出来。好，那么这一段意义写完了以后，我再去什么看下一段，再听下一段，把它写下来，然后做重复的工作，然后再去仔细的思维它，然后再把它的意义写下来。好，然后抄到这个瑜伽师弟论的那个批准机上面。所以我的书打开的话全部是字，每一页很多都是字在上面，就是我自己写的。好，经过师父的讲解跟我自己的了知以后，我把它写成我的语言文字。当你写的时候，你要花很大的一股力量去把它整理，这样子能够很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你能够理解那一段文有很大的帮助。好，你看哈，听一遍，复写一遍，整理一遍，三遍了哈。然后我们要复讲，所以复讲前要温习一遍，然后复讲的时候要讲一遍，所以至少一段文要经过五次的学习。至少一段文要经过五次的学习，即使是这样，学到了后面前面又忘掉了，所以要还要再复习，自己要再抽时间去复习。那你说花这么多时间，你有那么多时间吗？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做事，因为我是执事，我还要轮组做饭，我要帮师父开车，我要当他侍者，我是教务主任，我还要盖房子。那这么多时间的时候，你就是抽空了，就是你随时带到旁边了，有空就坐下来，就是做这个工作。 你自己要找时间呢，不是别人安排时间给你，你自己要找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我就说你自己要真的有心去做的时候就这样做。那有时候累到就是每天或者是晚上实在没办法听一句，把这一句搞懂或者这一段文搞懂再睡觉啊，没搞清楚之前不能睡，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弄到倒下来，就听到叮，叨打板。我们是三点半打板。所以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辛苦，那时候盖房子的时候，有时候跟师傅开完会已经12点多一点多，那回去再去整理那个文了。但是你自己要抽时间上去。所以各位拼事业，我知道是决定什么，下很多力量去，对不对？哎，我拼佛法我也花很多力量，不用跟各位讲，是不是？各位问很多问题，为什么我能给你回答？我很快给你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也想过这些问题，对不对？各位聪明人，我也聪明嘛，我也会想这些问题。对，我想了以后，我就要去找答案。我现在找不到答案没有关系，我写下来，我随时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想到我就去找，能够找到我看书就去想，因为我已经有问题在那边有题库了，所以我看书就看你能不能解答解决这些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师父在的时候就是跟师父请教，那有时候师父就讲说，那你要看这部书啊，你就要去找那个书来看。对，那这么忙我还要去找书来看，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第一堂课上了三字性，请问各位有几位回去把色达生论的三字性拿来看？我第二次讲了二无我，请问各位有几位回去看了二无我？我们上次讲了八识的系统，各位有谁回去看了八识规矩颂？我不知道，我也不需要答案，但是我如果跟师父请问了以后，师父跟我讲的时候，我当天一定要找到那个书看，晚上不睡觉也没有关系，也要把它看。看不懂没有关系，至少看过一遍，先看过一遍，大略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那个印顺老法师有一种叫中观经论那本书啊，我自己就看过20次。色达生论讲记我绝对超过20次。那时间哪里来？自己找时间来。你要有这个心，你要花时间上去。然后你最后很多答案就是什么，你哪天翻一本书就突然就出现了，因为你一直在注意。那你一遍一遍的去看这些书，去思维，你慢慢就是什么深入了。所以你要花时间，你要有心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应付，你的目的很重要，目的是解脱，目的是解脱，但是你要花时间上去才能解脱，不是说一句话而已。同样，出家的目的不是当大法师，出家的目的是为了求解脱，今生不见得能够得到，但是我的目标要对。当大法师是什么？是附属产品，目的是解脱，目的是要成佛，那个目标要在那个地方，然后要往那条路上走，会进进退退不要紧，但是我目标是对的。所以这样经过这样子十几年才敢说啊、哦、跟各位讨论一下，我不敢跟各位说，跟各位讲法就是讨论一下、我们讨论一下这样子。所以要花时间上去，没有白得到的东西。你花时间，你不见得能够说马上得到结果，但是你一定会进步，一定会进步。一入世田，永为道种，对吧？所以各位多花点时间在上面，不会赔本的。所造的这一切世间的这些东西，等到你成佛的时候，全部要什么？ 全部要这些种子全部要什么？清除的。在没有成佛之前，这些种子是留到这边留祸润身了、啊，是跟各位结缘了、啊，是跟众生结缘了、啊，然后利用跟你的因缘去度化你用的。等到成佛的那一刹那，这些种子全部要给他什么消灭掉的，所以全部是做白工，全部是做白工的。只有什么不做白工？你现在学习佛法，然后让你的本有种子现行，这件事情是不做白工的，是有用的。所以你去想一想，真正会做生意的，你去想一想，哪一个是对你比较有利？想一想。好、哦，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这流转呢，本身就是个希望而化。既然是希望而化，那我们为什么又说它是真如呢？比如说了别，了别希望了别是啊，这都是希望，不是真实的化。那我们说它又是什么？了，意思说它是真如， 嗯，意思就是说它不离真如啊，哎，因为生死流转，生死流转是虚妄法，啊，那么虚妄法如果出现的时候，请问它是不是一定有个真相，对吧？那个真相就是真如，是不是？所以你只要有虚妄法出现的时候，它一定有真相嘛？对吧？就像魔术师他变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有真相在那边嘛。他那个真相就是真如，所以他不离那个真相，所以说他是真如。嗯、要不然你从说，哎，邪行也是真如，哦，你要是误会的话，哦，所以邪行是好的，它是真如，不是邪行也不离真如、嗯，虽然是病因极地，但是呢。他也不离真如，他也是虚幻的，病因也是虚幻的，所以他不离真如。通常我们讲唯识，唯识哈，我们一切法可以分为什么？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五种嘛，是不是？所以色法是事的变现，相分嘛，对不对？是事的变现嘛，是不是？所以它不离事嘛，对。心法就是八事嘛，心法本身就是事嘛，所以它就是事嘛，对吧？所以它也跟事是相关的嘛。好，心所法是事的助办嘛，我们帮助心，所以心。心是王嘛，王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有大臣嘛，所以心说法是臣嘛，对不对？所以他是心的助办嘛，所以他也不离心嘛，也不离事嘛，对不对？不相应行法也是一样嘛，是不是？他是在什么一切有为法上面分位上安立的嘛，所以他也是什么不离心的助办嘛，对吧？无为法是心的法性嘛，是心法的法性嘛，是就是什么？是事的真相嘛，所以它也不离事嘛，对不对？所以一切法，我们刚把它分成五种，五种都不离事嘛，或者是事的本身，或者是事的显现，都跟事有关系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不离事，所以叫唯事嘛。而不管哪一种法起来的时候，法性都存在，都在那边，那个真相都在。嘿，虚幻法出来的时候，真相一定在那边嘛。哎，真如就是实相。嗯，流转生死的实相就是流转真如啊。了别真如就是诸事的实相。实相真如就是什么？就是真如本身的面貌嘛，对不对？苦地它也是不离真如嘛，苦的真相，苦地是什么？是缘起法嘛，是不是？所以它也什么？它的真相就是真如嘛。极地也是缘起法嘛，对不对？道地也是缘起法嘛。阿弥耶地就是真如本身嘛， 所以他们都是真如，都跟真如有关系。所以讲他是真如，不见得说他本身就是真如，是说他跟真如是什么不离的，不起不离啊，这样子。好吧，好，那就到这里。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